会洗去记忆，像落日沉掉。我已发现了，你已把爱杀死，体质渐弱小，失去心跳，如流血了，永久不止这个空笑。细胞再慢慢溶掉，没痛苦也没笑，我每天也怀念，可怨恨你因恋爱困扰，总好过心情没法动摇。以后我只想一个人，如伤口心都任谁望，我都不敢看人，神经都死了，任何甜蜜都不可共行，全靠你，我要着谁谈什么都已减七十分，忘掉了怎憎一个人，还悔得可怕，谁来负载一把也不信任，如何想象到日后过什么快乐生神，你我厌吻。世界不再战争，但尚在沦陷，愿看天继续暗，我眼中有谁还可替代你，都不再敏感，总好过天晴后再密云。以后我只想一个人，如伤口深到任谁望，我都不敢看人，神经都死了，任何甜蜜都不可共行，全靠你，我遇着谁谈什么都已减七十分，忘掉了怎真一个人，还悔得可怕，谁来负载一把也不信任，如何想象到日后过什么快乐生神，你我热吻，我昨日情难自制，只有你没有弊，想快乐到底，终于跌落到底，从寂寞自闭转扮活在下世，当告别某位，我插不起放不低，以后我只想一个人，如伤口深到任谁望，我都不敢看人，神经都死了，任何甜蜜都不可共行，全靠你，我遇着谁谈什么都已减七十分，忘掉了怎真一个人，还悔得可怕，谁来负载一把也不信任，如何想象到日后过什么快乐生存，我会热吻，趁磨练嘴巴闭着。